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啊！我哋呢个系一个充满正能量嘅节目， 教育意义啊， 同埋教育意义， 散播正能量 啊，散播正能量，有教育意义，说好香港故事，同埋支持香港夜缤纷嘅一个节目，叫做《守下流程》。大家好啊，我系刘伟恒啊， 大家好，我系梁礼勤啊， 大家好，我系阿一啊， 系啦，咁啊，今日咧就已经系农历嘅十几啊，十八啦，系嘛？ 吓，唔知 上星期五系十五，系啦，跟住十六、 十九啦， 十九啦， 好啦，咁啊，通常咧，我哋即系过往嗰十年咧，通常都系问大家一个问题啦，就系究竟啊嚟到今日啊，你哋屋企仲有几多月饼咧？但今日咧，我首先咧就系想讲咧。我一手头上咧就两张， 双黄百 年 用 喎，系啦，大晒啊！ 即系望先， 同埋金 安娜， 喂，雨国王系啦， 系啦，安娜雨国王。 嗱，其实咧就因为好朋友咧就送俾我嘅，其实咧我真系好惭愧，因为之前 睇一睇，咦，2021年啊嘛， 23嘅，咁啊，因为佢好有心啦，就知我中意食月饼，咁但由于我之前一路拍紧嘢嘅关系咧，我完全系冇即系空余嘅时间去攞呢个月饼，咁结果一路到今日啊！即系农历十九啦，我嗰两张月饼券都仲喺度。 哦，佢话逾期作废。 嗱，冇错啦。首先，我哋想问一下广大嘅听众啊，假如啊过期系咪真系冇得攞嘅咧？ 佢咧就系至到9月27号嘅，佢就话由9月3号开始啦。 摆两尺喎， 系啊，好远啊，要3号开始啊睇好清楚而家，系至到9月27号。 我过两日去验眼，我话俾你知咩料啊？佢哋话而家有好多新科技喂，呢个你讲讲啊。 你可唔可以验完之后配咗，跟住借我？ 唔系啊，佢哋话而家咧有咧，除咗占咗啲镜之外，仲有一啲嘅隐形眼镜咧，可以 both 噶。 我知啊，但系咧，我有啲朋友，我有啲朋友都同我讲过关于隐形眼镜嗰样嘢，但系咧，佢哋就话未必一定系咁好啦。Anyway 啦，呢个唔讲啦，系啦。 我讲咗呢个， 系啦。 第一就系究竟啊，如果我哋手头上仲有一啲啊未领取嘅月饼券啊，究竟我哋能唔能够换到嘅咧？ 嗱，我想讲一样嘢，因为咧我都曾经试过有呢一个状况出现嘅，就系咧，我记得咧就啊，我好似系唔知咩事，总之就得到一张呢啲，又系呢啲咁嘅 coupon 啦，就有一盒饼你可以去换嘅咁样啦， 两嚿几水， 我知点止啊？呢度你两张啊， 咪就 咁咧，我就 卖俾你一个。 跟住咧， 一嚿水俾曬你。 跟住咧，我就一路都記住大概一個日期咁樣啦。咁點知咧，就你就會忘記咗。突然間醒起嘅時候，一望，咦，啱啱過咗期兩日。我當時係啱啱過咗期兩日。咁跟住咧，我就嗱嗱聲打電話去嗰間公司。 係。 嗰、那個總部嗰度就問啦，我話咁喎。 換翻錢得唔得？ 係啦，得唔係，我話仲可唔可以換到咧？咁樣佢就話嗱。如果啲饼系未退翻去总部嘅话咧，你去到门市咧都仲可以换嘅咁样。 其实我都真系真心想食嘅。 跟住咧，我就即刻啦，嗱声就打去咧最近我嗰间门市咧，佢就话啊，我哋唔系咁，佢就 沙头角嗰间有， 唔系佢咧就话喂哦咁样啊，我你等等啊，啊边个嗰啲嗰啲仲有冇啊？咁样咁然之后咧就扰攘咗一轮之后，仲有你即刻嚟啦咁。咁嗰次咧，虽然我咧就系迟咗两日。但系咧，我都可以攞翻。但系而家个问题就系，你系9月27号，今日几号啊？ 9月27号系好日嚟嘅， 佢有个热线电话嘅， 冇用 嘅。 你打个喂， 九月廿上星期二定星期三咯， 上星期咯，咁即系成个礼拜前咯。咁一个礼拜啲嘢回翻去呢个总部未？ 咁去总部攞得唔得啊？ 嗱，冇错啦，你仲有另外一个机会，所以我觉得你嗱嗱声打翻电话去搵阿安娜，你问阿国王，系啦， 请阿周启生出嚟先， 系啦，问阿国王佢究竟会唔会可以俾你？真系如果你肯上去嘅，可能佢会换俾你都唔定，因为佢呢啲系卖咗出嚟嘅嘢嚟噶啦嘛，系咯、 啊。 但系嗰日我哋因为其实提起呢个题目系我哋啱啱星期六开会嘅时候，即系叫做攞咗呢个月饼券嘅题目出嚟噶嘛，因为即系题外话啦，因为守下流程除咗一个副教育意义同埋散播正能量之外，都系一个准备充足嘅节目嚟。 系啊，同埋有着数，有便宜唔使洗颈嘅节目。 我哋礼拜六， 我哋绝对唔鼓吹便宜莫贪呢四个字嘅。 我哋礼拜六晚连埋阿何亨系我哋四个人系开咗个半钟嘅会噶嘛， 你记住 讲俾观众，讲俾监制听，我明显系 系啦， 系啊，我哋都讲俾听众听，我哋真系一丝不苟噶。 系啊，听讲处长有听噶， 系 有听我哋节目噶。 系啦， 系啊，主持人你好，系啊， 真系香港嘢，系本节目系同香港夜缤纷咧，我哋想挂到勾嘅。 上次咪有单大单嘢啦， 咁就咪系啦，咁我哋就提呢个题目，其实我唔记得系边个 系我讲先嘅，因为我有张 coupon， 咁咧系一张300蚊嘅 cash coupon， 哇， 咁我就记得，咦，九月尾，哎。同一日9月27号啦， 真系好日啦。 咁咧，我喺九月大概系23、24号嘅时候咧，咁咧我就记得嘅。咁然后咧，我就谂住啊，好啊，9月23、24号咁样，我仲有几日啦。咁 点知道到突然间我再醒起嘅时候，真系九月廿七号，系咪啱啱好咧？ 系。 但当时已经系手下留情，收咗工，夜晚翻到屋企十一点几啦。 系。 乜都删晒啦，大拿拿建材化水三 嚿水 cash coupon。冇用， 建材化水三嚿水， 因为咧 冇、 哦、 用到啊， 因为嗰个唔系咩嚟噶嘛， 系 系 系咩类型嘅商店啊 ？Skin care， 哎呀， 好 care 啊！我呢家真系$300 cash coupon 冇咗， 跟住咧， 咁咪冇咗咯。佢唔会，因为嗰啲咧你系买嘢，即系我嚟换 product 啊嘛。咁但系嗰个 cash coupon 系佢送俾我噶嘛， 系， 咁所以咧过咗期就过咗期，冇得追啦。咁、哦、但系呢啲就唔一样，呢啲系你俾钱买咗噶嘛，咁所以可能有机会嘅。 我记得直间系有啊，究竟边位讲起话，其实除咗可以换呢个嘅月饼之外，佢哋系有试过拎翻去，即系过咗期啦，拎翻去铺头嘅时候问佢可唔可以换其他嘢，系当西饼券咁用啊嘛？ 系咩？ 唔系 有 咁噶 嘛？喂，嗰晚有 冇？冇，一定冇。 喂，我哋而家出个 po 先啦，首先问一问啲听众诶，即系 遮住个国王啊？ 遮住国王，同埋问下有冇人一嚿水要佢？ 出咗 po 就已经 系咪？哦，系啊，好啦，咁啊，即系呢个题咧就衍生出一样嘢，就系咧我哋啊。其实譬如我屋企咧喺嗰个门口嘅位置咧，其实有个兜嘅，咁、那个兜咧就储咗一大堆一啲咧，即系咩龟苓膏糕券啊， 哦凉茶券啊， 凉茶券啊，跟住猪脚姜啊，即系一个我有换到嘅， 系 总之咧嗰啲但凡换嘢嘅券啦、啊，或者嗰啲食十餐送一餐嗰啲午餐抌印嗰啲 啊，即系你知系好多噶，间间都即系都希望你可以再翻嚟帮衬噶。但咧，我永遠咧儲埋咗嗰沓嘢之後咧，其實我已經唔記得咗有呢啲嘢。咁往往咧就係、是，譬如咩$50買麵包券嗰啲咧，其實我擺咗喺度咧，到好似梁麗勤咁樣。譬如其實佢有一年時間俾我用嘅，我都唔記得咗。做到我有一日大掃除揾翻，哎呀，原來又過咗期，又跌咗$50啊，又跌咗$30啦，又或者冇咗嗰啲十送一嘅優惠啦、嗯。其實係相當之令人唏噓嘆息嘅。 喺呢度咧，我呼籲大家可唔可以唔好有一個期限咧？ 你 即係有啲 coupon 冇期限噶嘛？嗱嗱，呢啲做生意噶啦。 現金券通常個期限會長啲嘅。 係有啲係冇，即係譬如可能係超級市場。嗰啲咧，你真係買噶嘛？你係用錢嚟買嗰啲現金券噶嘛？咁所以嗰啲咧，有啲我記得係冇嘅，咁你就唔使成日都心掛掛，成日都 check 住曬咯。 係係，同埋我諗即係現金券嗰度咧，有啲得意位咧係咩咧？就係、是、例如可能咧某幾間嘅超級市場，其實大家都知係同一個集團嚟噶嘛。係，即係其實只不過唔同 誒。U U 啲 friend 係 或者 嗰、那個 佢個 異想錢 係總公司係同一間嚟嘅，只不過係唔同價位或者唔同嘅一啲叫做定位嘅超級市場啦，但係佢哋現金券咧未必係通用嘅，呢、這個係用嘅時候其實係要留意嘅。但如果你話問起呢啲優惠券咧，有一款咧我係好耐冇見過、 啊、 但其實我有啲掛住嘅。 係， 我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咧，以前逢親每年嘅年中咧，報紙嘅最大嗰張正版咧。会有 M 记快餐店嘅优惠券， 哦，剪啊！大家买报纸翻嚟剪啊嘛， 然后系要买四五沓嘅报纸翻嚟剪，咁可能就可能可以 要买咁多咧？ 唔系因为佢净系除报纸附送啊嘛。 系啊，你记唔记得没有几年嘅？ 但 系 你食唔晒噶， 抢噶。 嗱、呢个就系佢巧妙嘅地方啦，因为佢一张佢 A3 啊，唔系 A 报纸 啊，佢好似嗰啲大富翁嗰啲 系 嗰啲机会咁样样噶嘛。 咁佢会有好多唔同嘅， 唔同一格 一蚊一杯汽水系啦， 系啦。咁有啲咧佢有最早嘅玩法咧，佢純粹係唔同嘅 category 嘅，即係例如可能雪糕$2有一杯，魚柳包就可能是$6有一個，咁然後蘋果批就$3一件咁樣啦。咁但係點解我哋要買幾份報紙？就係因為你嗰度可能咁多格嘅格仔，可能每款得兩至三張啫嘛。咁可能你想要 好多，好想要好多個蘋果批。 係啦，想要好多個蘋果批，咁你就可能就要買多幾份報紙，因為其實以前報紙$6一份啫嘛。咁其實你買幾個就已經回咗個本啦。咁同埋去到後期咧，佢仲出現咗個玩法嘅係咩咧？例如一個 column。大家都係可能係呢個嘅魚柳包加杯汽水$12咁樣啦。咁佢有啲限期就可能齋 今個星期第一個星期 係啦，第一個星期、第二個星期、第三個星期。 哇！嗰種嘢好玩啊！ 如果你要慳錢，你要日日去買嘅話咧，你就買幾份報紙，然後跟翻佢時間，真係去買嗰啲攞嗰啲優惠券攞去用咯。咁嗰時我記得嗰份報紙係我記得係翻學時間，即係九月打後嘅時間嚟嘅、因為嗰時。 上lunch 嘅时候抢 人才啊，因为佢哋要抢学生。 系啊 ，lunch 嘅时候系袋住嗰份报纸去到职场喺度剪 嘛， 剪个 QR 出嚟买嘢噶。 因为佢而家用个 app 啊嘛。 佢早排都推出咗一啲新嘢嘅，$100.4 上教都有， 有阵时真系忍唔住一蚊一杯汽水啊！ 上教都有，以前都有派嗰啲大嘅 coupon 纸啊嘛，即系又系一格格一格格。 不过真系攞住啲纸喺度玩咧，个感觉系过瘾啲嘅。 系，因为咧嗱，即系我哋虽然嗱，呢个头先个节目讲咩啊？我哋系唔鼓吹便宜莫贪， 系 即系。因为有梁礼勤喺度啦，所以我哋好鼓励大家咧，就收集呢啲嘢冇坏噶，同埋咧， 系啊，我哋系啊，你咪拎出嚟赌神咁样咯。 不，其实 洗牌咁样几好啊。 即系孤物论，我哋嘅薪水即系一哥，我知道佢唔自在啊，就是4000蚊一集系咪？但系咧，有阵时喺嗰、那个哇，搵到呢张嘢啊，悭$2啊，咁啊落去用咗嗰张券，而从而由一个$27嘅餐变成一个$25嘅餐咧。你好开心噶， 系喎， 系有一种唔系钱 打劫咗佢嘅感觉。 啊，我觉得哇，我就用咗俾人睇，我行落去， 明明都唔使食噶，系落去食， 我系就系食咗佢。即系呢一下咧，即系譬如某一个嘅嗱，即系唔鼓吹唔鼓励啦。某一间嘅连锁嘅店便利店啊，其实佢有星期一咧有一个叫。买一送一咖啡嘅事件嘅， 哦， 啊、即系你知道讲边个？ 你讲过，我记得。 系啦，咁呢个咧，嗱，其实咧，我平时就日日都落去入，即系买噶啦，基本上，即系我日日都一喺屋企楼下有啊嘛，咁又中意饮咖啡啦。咁有阵时你明知道咧，你嘅人咧其实系装唔落一次过劈两杯 Americano 啊， 劈完之后会病嘅，其实 系个人会high咗啊嘛，你知啦，哇，好多咖啡因啊咁样，但系你又觉得。 唔抵啊嘛！ 冇理由， 冇理由唔要， 冇理由唔要噶嘛！所以你见唔到我星期一翻嚟个人好亢奋嘅咩？ 明明公司有免费咖啡嘅， 所以咧你要硬要带住个樽仔，然之后入落个樽仔。 我星期一晚当行瞓唔着啊嘛！但系你又觉得，唉，咁啊一交出$8一杯喎、 啊， 就 系 咁样咯。 所以咧，屋企有个姐姐都系一件好事嚟嘅。有阵时咧，系啊，咪屈佢食咯，即 系 有阵时真系买一个送一个，冇理由唔食啫，系咪先？有人买一杯送一杯，你饮啦，你饮啦，咁其实即系因为你攞咗，你觉得件事你唔攞咧，你真系觉得好似， 所以 好似俾人哋攞咗着数咁啊！ 所以有啲人系计呢啲计得好好精准， 系我真系好佩服呢啲人。 小弟嘅太太系计呢样嘢咧，计得都几精准 嘅，即系佢有个日历， 佢唔系日历啊，佢嗱当然即 系阿嫂应该系任何 系 嘛？ 当然呢啲$2、$3嗰啲咧。佢未必会计嘅，但可能系啲咩嘅现金券咧？例如可能咧早排可能疫情期间啦，啲商场嘅咧就会做一啲 promotion 啦、 欸啊。 你买满$500咧就送一张$100嘅现金券。咁、 啊、 你用嗰张现金券咧，你就可以下次消费嘅时候咧，每满200当100使咁样啦。咁 佢有啲好複雜噶嘛，但佢哋好劲嗰啲数口。 我记得有一次系我记得系买咩啦？买结婚戒指啊，即系买个对戒嘅时候。咁我就话咁咪睇啱咗间铺头咪落楼下屋企楼下嗰个嘅商场咪买囉，即係呢即係都系嗰几间连锁㗎啦。咁佢话唔好呢间呢，因为我哋买戒指可能你当$5000咁样啦。$5000你如果喺呢个商场呢正好可以换到$2000嘅 coupon。如果你去隔离嗰个 coupon 嗰度呢可以换到 隔离个商场 可以换到$3000嘅 coupon 㗎。咁我话但係$3000 coupon 其实。你使唔晒嘅，因为你就有啲下额噶嘛，即系例如可能有啲铺头要 一千先用一嚿嘅， 系啦。佢话你喺网上面咧放翻出去咧，系、 哦、 即日有人同你交收嘅，即系例如可能我上网，即系佢后边条款你要睇有冇写啦，有啲冇写嘅话咧，就容许你做一啲交收嘅动作。 因为有啲人可能想今日去消费， 系啦，我 今日 想消费 悭钱，我攞$10嚟同你换，我都起码都仲悭咗$90， 系啦。咁所以喺一啲嘅叫做二手买卖平台嗰度咧，系有一堆咁嘅。嘅一啲可能相对大额嘅现金券咧，喺嗰度就系做一啲嘅交易噶，系、 哦、 啊，会有呢啲。咁即系你可能我嗰度一堆几千蚊嘅 coupon， 可能我执翻$400，咁你买对波鞋嗰度，你又可以平翻$100，咁其实大家系即系对于促进呢个社会经济系一件莫大嘅裨益噶、 哦。你如果你夜晚黑出去消费，仲夜缤纷添。 系啊，喂，一哥真系唔好讲啦，嗱，唔使上二手网站，呢度有两张月饼。 呢、這个好似有兴趣啊。 有两张月饼，系嗱，一嚿水有八。个又有流沙，又有传统，双黄百年用， 系系嗱，我呢几日我都同阿一哥话想食月饼，咁我就话我屋企仲有，我攞俾佢，我攞极都唔记得攞。嗱，而家有两张月饼， 一加我8:30，我8:20噶啦，嗱。 百二都抵。你而家几多少？你4000蚊一集。 系、 啊、不过有听众关心啊，唔知阿一哥咧会唔会少咗 show 啊？ 系再嚟个，再嚟个， 得唔得？系诶，唔知佢会唔会少咗 show 啊？ 哦，咁我呢排都赚得够，系时候俾人赚。 喂嗱，八点半百二噶啦 吓。唔好意思啊，王。 提防骗子啊。有个声音，既跳跃带清新，似雨点感染了路人。节奏缤纷，会引令你开心，这种感觉最清新。Let's go。哦，街中碰上一起跳舞。哦、oh ，即使途人过路，要开心，精神早踢开困忧，放低苦恼。哦、oh ，幸会满老套。Reunite。这个信念一起可兑现，想见便见，爱看到满足的笑脸，不需解释长篇，天生应该乐天，欣赏秋色无边，想见便见，这节奏响起不会变。中碰上一起跳舞，哦、oh ，即使途人过路，要开心，精神早踢开困忧，放低苦恼，哦、oh ，别问有或无。藏着了老调子，风的季节是满心忆记，恋日子权最细说幸福，但愿共聚就是窝心。想见便见，哦啦啦啦啦，总会见。想见便见，哦啦啦啦啦，总会见。真开心这个信念，一起可兑现。看到满足的笑脸，开心应该重新找紧精彩人生，欣赏秋色黄昏，想见便见，这节奏响起不会变。手下留情真的很喜欢这首歌，我觉得、 啊、 我播了两次，你播了一次、嗯、Total 播了三次、啊、这期 听晚继续 是啊，想见便遇见，我们今晚我们想见谁啊？ 想见吴嘉廉啦， 系咯，除咗阿王之外，就觉得系吴嘉廉前辈啦。 呢、這个见唔到佢， 佢唔理我， 我听到佢把声。 我曾经见过佢嘛，OK 嘅。 好，咁啊，转头翻嚟咧，有我哋啊，十月份嘅呈现啊，吴嘉廉前辈啊，转头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城规会就粉岭高球场计划建屋土地暂时修订为未决定用途举行公听会，城规会共收到1903份申述，超过98%反对。香港高尔夫球会表示，给予港队高球运动员在亚运获奖的最好贺礼，是维持高球场有关土地作训练场地，培育更多年轻运动员。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立场非常明确，不论城规会的最终决定是怎样，政府亦都承诺将会收回的政府亦都承诺将收回的部分土地租是借给主办方举办赛事。天文台表示，按照现时预测路径，强台风小犬听日下午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天文台听晚会发出1号戒备信号。 天文台话预料小犬会移近广东东部沿岸，由于受到东北季候风影响，小犬会逐渐减弱。对本港天气影响视乎减弱速度同埋与珠江口嘅距离。一名警署警长多次向同事借钱，又隐瞒欠债一事，欺骗退休金。据承认，并名人员接受利益、妨碍司法公正同埋欺诈等十一项控罪，喺西九龙裁判法院判监22个月。区域法院暂委法官判刑嘅时候话，被告以上司身份向下属施压借钱，而身为警察应该清楚犯罪后果。考虑到被告有悔意，服务警队近30年，表现良好，亦都因为犯案欠债累累，令到女儿无法继续学业，并且对个仔文凭试构成压力，因此作出有关判刑。至于有关不诚实取得退休金的控罪，法官话为免被告破产，只是需要向政府还款5元。港铁宣布高铁将会在今个月11日提升列车服务，开通新线连接江门、开平南、阳江、茂名和湛江西5个新站点，每日提供北行和南行各1班列车。此外，往来香港西九龙站与广州东站以及福田站的列车服务亦都会由同日起加强。广州东线服务亦都增加至每日20班，南行尾班车开出时间会由现时傍晚6:45，然后至到晚上8:18由广州东开出。而往来深圳的列车班次亦都将会在同日起增加至184班。高铁网络覆盖将会包括直达大湾区7大城市，乘客可以在明天起购买新增班次和站点的车票。另外，由于贵广专线下个星期三起提速，将会在同日调整票价，相关路线行程会缩短大约1至1.5小时不等。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今晚和明早大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北至西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在香港，去到哪都有开心的理由，有本地和来自世界各地的美食，食到哪玩到哪，投入光影和嘉年华的世界，大人细路开心晒，想去特色市集，转个弯就到。流行文化，维港就是我们的舞台，开心就在你身边，大家一起来啦！好玩好食，开心积极，开心香港。 精灵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2小时带来不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星期三，由中文大学医学院矫形外科及创伤学系的代表讲解下肢骨科病症及治疗。 从微小习惯开始，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正令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3，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行动代号有，目标人物都有。 Oh baby, I'm just fine. 打好扮男靓态，不太乐言太怪，总敢自成气派。人人在路边跟，怎能去猜？浮沉让我进阶。若个性机械，今宵面容诈怪，捉起自然气派，开心话题也不怪。 好喜欢为自己的歌曲设计一个 character 去代入嘅， 今次呢一首比较欧美 groovy 嘅作品咧，佢就谂住一个着住校服插袋，听住歌喺条街大步大步行嘅男仔。作曲冯浩明、朱林、Karen E、Tony Why Not 填词中雪，编曲监制 Tony Why Not 冯浩明。上榜三个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冠军位置，顾定轩《行动代号090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佢曾经喺黄昏嘅时段为大家带嚟黄金嘅旋律，佢优雅嘅声线，温文嘅谈吐，咁多年嚟从来都冇改变。手下留情，十月呈现。有请香港电台的好朋友，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伍嘉年。 因为听流行曲会不会亦都令到你有少少喜欢了音乐的，即或者乐器有没有这些东西？ 哦，其實都可以咁講嘅，有嘅。因為中學嘅時候咧，我哋啲同學就開始打 band 嘛， 係， 即係我哋都係拉車邊咁，佢哋喺度彈喺度唱嘅時候，我哋咪喺度聽咯。咁咪有一個好嘅同學咧，教埋我彈吉他， 係， 咁我哋咪又一齊唱咯。童軍嘅時候咧，好好嘅，我哋有即係一啲即係我哋叫哥哥啦，嗰陣時即係俾我哋年長一啲，咁佢係我哋一領袖嚟嘅。咁佢哋唱歌好好嘅，咁有兩兄弟咧。成日拎住吉他唱，咁除咗同軍聚會之外，有陣時去佢屋企咧，咁佢唱歌，咁我哋咪又一齊跟住唱咯。咁佢教我哋唱歌，嗰陣時嘅歌我最記得係 Turtles 嘅 Happy Together， 係 即係呢啲係嗰個年代嘅歌嚟嘅，60年代嘅歌嚟。 亦都好同軍啦，即係成班人喺埋。 係啊係啊 ，Happy Together 啦。 嗰陣時好開心嘅，即係有呢一個，咁就開始有啲興趣。 咁你就開始玩未啊？ 未啊，因為買唔到個吉他，因為買吉他都幾貴嘅。 直至到幾時啊？ 直至到我都唔記得咗，後來都有機會買一個吉他彈下嘅。 哦，咁呢個就係即係可能讀完書之後嘅時候， 都差唔多啦，差唔多。 係係。咁我哋就上接翻前邊啦。嗱，咁你又話咧，即係去到中西嗰陣咧，就搏命，即係希望可以考開翻好少少啦。咁但係 cam 麻麻地啦。好啦，咁跟住發生咩事咧？ 跟住都係考得唔係好好啦。呢個必然啦，呢個。 係。 然後跟住就。去揾唔同嘅學校，咁你當然啦，即係而家入 Hong Kong U， 你要睇下幾多分嘅，咁嗰陣時要睇下你幾多科噶嘛，係嘛？你有幾多科考得好，咁啊出嚟就話啱啱即係問水到，人哋唔會收你噶，你有個門檻。 鹹水交界嗰啲成績啦，真係。 我諗都係鹹水多嘅，都未到 啊。 咁我終於咧就去咗浸會， 係 咁因為理科嘛，咁就諗住報拜科啊之類啦。咁但系咧，佢哋嘅門檻都好高嘅，我一定唔合格啦。chemistry 都肥咗佬，點讀咧？係咪？咁我就走去報呢個傳理系。 哦， 咁啊報傳理系咧，可能亦都我自己中英文都可以啦，叫做。咁就入傳理系嘅時候就即刻考試啦。interview 啦，咁就終於被取錄啦。 哦。而你之前係冇諗過做呢一 冇噶 科嘅， 冇噶， 自己因為佢又 都唔係我讀嘅科嚟嘅。 但其實你知唔知道傳理系係搞啲咩㗎？ 知嗰 時知嘅， 知。 因為江湖咧，我哋都好多嘅嘉賓都講過啦，有啲人啊唔知道，以為係傳福音傳理啊嘛， 都似啊。 個名係會好容易令人誤會嘅嚇。 咁啊，但係你啊咁樣嘅狀況就係就入咗啊好近呢度嘅浸會傳理系啦，咁啊開展咗你。完全改变咗你人生㗎喇喎。 都可以咁讲。可以咁讲。 嗰陣时你嘅同学仔有冇啲我哋识㗎？ 大把啦。即係同我班嘅呢，我哋嗰班就比较庆幸一啲。即係而家好多喺已经退咗休㗎啦，报界里面嘅老总啦。或者甚至喺电视台里面即係做到好高级嘅都好多。咁反为我哋低两届嘅呢好多好出名嘅，例如欧瑞强啊郑丹瑞啊。 哦，佢哋都低过你嘅。 係啊，甚至袁志伟啊咁样。咁都係低过我哋嘅。 哦，咁你哋就属于大师兄嗰辈嚟 㗎。我哋因为我入去嗰届呢就係第一届係浸会嗰陣时叫学院啦。四年嘅学制里面。由第一年到第四年畢業嘅， 哦， 係， 咁我七二年考入去噶嘛，咁啊76年畢業，咁我哋呢一批咧就可以話係啱啱 喺浸會學院裏面讀完曬四年嘅第一批。 哦， 咁啊，之前都有啲師兄嘅，或者係以前咧有啲前輩咧，商台嘅楊志剛啊，仲、有邊位咧？一時醒唔起，不過就已經佢哋係轉系啊，又有或者係以前喺讀緊噶啦，但係就未係到咁上下出去做嘢啊，又翻翻入嚟都有。Imagine me and you, I do. I think about you day and night. It's only right to think about the girl you love and hold her tight. So happy together. If I should call you up, invest a dime, and you say you belong to me, ease my mind. Imagine how the world could be so very fine. So happy together.They toss the dice, it had to be. The only one for me is you, and you for me. So happy together.It had to be. The only one for me is you, and you for me. So happy together.The dice, it had to be. The only one for me is you, and you for me. So happy together, so happy together. And how is the weather? So happy together. 咁啊，浸會傳你係有幾咁顯赫，我諗大家有聽嘅時候都知道， 啊啊、 即係培育咗幾多精英出嚟，特別喺呢個行業啦， 喺咁講啦， 廣播界啦。好啦，咁你入到去嗰陣，你最印象深刻嘅係學啲乜嘢，讀啲乜嘢咧？ 當然第一年、第二年咧就係即係理論多啲啦。咁、我哋有幾個好好嘅老師嘅，幾好嘅教授嘅、特別係余亞魯教授啦，佢、係我哋係主任啦。咁佢咧就喺呢一個媒體上面嗰個研究咧。佢係好道家嘅、即係我哋而家即係對熱媒體啊、冷媒體啊，或者而家喺嗰個傳理系嘅教學上面咧，已經變咗好多元化，因為已經變咗 multimedia 啊，有 visual arts 喺裏面。咁以前就唔係，以前好清晰噶嘛，廣播就係有電台同埋電視兩種，咁另外咧就有電影，咁另外咧就有呢一個公共關係同埋呢一個廣告嘅發展，咁咧就。最重要最重要咧，就喺我哋学系里边咧，就系呢一个 journalism，即系呢个新闻学。咁新闻学咧就有一个好好嘅老师，到而家我哋都好尊重嘅 Mr. Raymond Wong， 即系 黄应先生。 咁佢曾经系无线电视嘅新闻部嘅主管啦，吓。咁佢咧就教导学生咧非常之好嘅， 系。 咁啊有好多高足咧已经成为咗即系呢个。傳媒裏面嗰啲叱咤風雲嘅領導人啦， 係啊，佢惡唔惡噶？ 惡嘅非常惡， 因為咧我鏡頭我都覺得佢惡噶， 非常惡， 非常惡， 即係佢係好緊張你哋做嘢你做得唔好咧，即刻鬧嘅， 係 而且鬧得好絕嘅添， 係 通常都係英文佬嘅 即係用英文嚟啦，我就用英文啫，冇咁即係冇咁硬啊， 我唔識聽， 係啊， 因為佢喺美國嗰 邊，係冇錯， 讀書啊嘛， 係 咁啊，即係佢帶咗一個好緊張學生嘅，非常好。 咁當然啦，喺浸會嘅傳理系咧，嗰時又有做報人啦，自己又出報紙啦。咁、我哋又做廣播，自己嘅電台啦，又拍電視啦，咁樣。咁大家都喺嗰度咧，就做一個研習嘅，正所謂實習嘅。 嗱、咁多唔同嘅嘢啦，咁亦都係即係開咗你一片新嘅天地咧。因為你之前係理科噶嘛，冇諗過會做。好啦，喺嗰一刻，你諗住會做乜嘅咧？其實 就真係幾蒙查查嘅、我覺得第一年、第二年，咁啊，當然即係讀嘅科目咧。冇乜定向嘅，基本上冇乜定向嘅。咁但系就開始咧，會覺得係喺電台或者電視上邊咧，我哋可以落啲努力，落啲功夫啊。咁我就到第好似係第三年開始咧，我又揀咗呢個 radio and TV 嘅嘅 production 嗰陣時。其實揀之前咧，喺我讀緊第二年嘅時候，七三年嘅時候咧，我有位師兄咧。就叫做黄广浩先生、Joseph Wong， 其实好多谢佢嘅。咁佢系一个非常之 creative 嘅人，咁佢系一位好虔诚嘅基督徒。咁佢咧就开创一啲节目嘅 idea， 咁就揾我哋成班咧去实现啊。 系 去实现呢啲 idea。嗰阵时，正如我讲话，电台冇乜话播歌嘅节目啦。第一就系、商台嗰时开始有嘅， 系 啊，但系港台就未发展到好流行嘅嗰一类。咁就敲下门。入到嚟廣播大廈，上去揾主管音樂嘅監製，就話俾佢聽：我有咁嘅 idea， 可唔可以俾我哋試下咁樣？咁就係咁樣入嚟嘅。 即 係 原來可以咁樣敲門。 係啊，係啊，係啊。 係、 哦。 即係就嗰位阿 Joseph， 佢帶隊， 係佢帶隊， 就寫咗個 proposal、 啊。 我想咁，佢想做 music show。 其實佢成日做好多嘅，可以分兩邊啦，都係廣播嘅節目嚟嘅、第一個就係音樂節目啦，第二樣咧。就係、是、雜誌性節目， 即係 嗰陣時未有雜誌性節目，咁佢諗咗一個節目好出名嘅、或者而家好多人都忘記咗都唔定，有個節目咧叫做《四百碼的聯想》。 四百碼的聯想 咧，因為我哋以前係用錄音帶嘅，錄音帶咧就每一個我哋有叫 open reel， 佢、有個速度噶嘛，咁、我哋嗰啲帶咧叫七寸半嘅帶，咁咧就係一個。行嘅速度咧係穩定嘅，咁一個鐘頭嘅節目咧，嗰條帶就行咗四百碼咁長。 哦， 咁係計到出嚟嘅，咁佢、就用咗呢一個作為個節目嘅名。 幾型喎呢個名字？ 係啊，咁就係一個 talk show 嚟嘅。係，裏面嘅內容其實同而家嘅雜誌性節目咧都不遑多讓。 哦，咁點解咧？係好開先， 好開先河嘅，裏邊有短劇啦，有話題咧，大家可以講啦，咁又有啲。笑话啦，去做啦咁之类，咁啊组成一啲节目，咁啊一个礼拜系播一次嘅啫。 系， 咁啊另外音乐节目咧，佢就揾咗我咧，揾咗麦之华。 系， 我系之华姐。 咁我哋两个同学嚟噶嘛嗰阵时候，麦之华都住喺红磡嘅嗰阵 时， 我哋一齐翻学嘅， 系， 好同学嚟嘅。我哋就主持咗一个节目叫《烛光下》。 系， 咁呢个节目咧就系嗰阵时夜晚八点钟。就播半個鐘頭嘅，咁我哋都唔係做 live 嘅，都係錄音嘅。夜晚翻嚟錄音啊，咁大家就去唱片房嗰度揾啲唱片啊，咁大家寫啲稿啊，咁就做一啲真係 DJ 節目啦。嗰陣時，咁嗰陣時好多謝咧，就係香港電台就喺我哋嘅錄音室裏面好多 technician 啊，即係我哋嗰啲工程師咧，佢哋好有心機同我哋做啲節目。 哇！ 其中有一個有即係我哋冇得自己去 on panel 噶嘛。咁啊，其中有一位咧叫 Frank Wong， 可能佢都未必喺度啦，可能。咁佢咧就我嗰陣時係 S2 嗰度錄嘅， 二號房， 二號房錄嘅。咁佢咧就好精心咁樣同我將嗰啲歌咧，同埋我講嘢嗰啲位咧，佢教我點樣博好佢。我哋嗰陣時唔係好似一般嘅種做法，以下聽邊個唱嘅歌嗰啲，咁就有個 intro 可以飛煙啊。咁佢就同我哋將個 balance 做得好。 哦， 咁佢好有心機同我哋做。咁啊，呢個都係好多謝佢哋即係指導啦。 即系首先咧，即系嗰阵时未有呢啲节目啦，即系本台就已经肯俾你哋呢班年轻人。 系啊， 就上嚟开先河先啦。 系啊， 咁第二就系仲要连啲即系 tradition 嘅同事 ，tradition 都好有心帮你哋做。 诶，咁系一个礼拜做一次定系？ 一个礼拜一个礼拜有一，我就一个礼拜做一次。 吓， 咁啊，有唔同嘅人去主持啦。咁 都系烛光下咁样。 烛光下系一个音乐节目。 系咯系咯。 另外四百码联想又一个， 即系一班人 星期六嘅杂志。 即系四百码的联想咧，就系、是、有好多人唔同 rotate 咁样做。 其实都唔系好多个，好似来去都系三个嘅。 哦， 但都有你份嘅。 有我份嘅。 吓吓，咁但系嗰、那个烛光下咧。就 我读 fix 咗， 你同小姐 系啦系啦， 就都系一个礼拜一次， 都系一个礼拜一次。 哦， 好似星期二、星期四，我好似做星期四，叫做星期二之旅嘅，咁、哦、好多调动嘅，好、哦、多调动。 但系咁，你喺处理一个音乐节目嘅时候，你又讲啲咩内容嘅咧？嗰阵 其实嗰阵时咧，就我哋系以即系、就是、一啲散文式嘅，吓、 哦、 咁、啊、就写一啲好短嘅，能够配得到个音乐。或者配得到嗰隻歌曲嘅一啲似詩非詩， 哦、 但係就一個短散文咁上下啦。咁、有陣時咧就有你可以抒發好多唔同嘅感覺落去嘅，就未必一定話文學式嘅一個節目，咁可能係一個好簡單嘅介紹。 咦，真係一支燈射住自己咁啊！ 都可以 嘅，節目嗰啲嚟喎，係啊係啊。 咁但係嗰個感覺就好好嘅，因為嗰時未有啲咁嘅節目噶嘛，同埋夜晚係好 relax 嘅， 係 好 relax。 系， 咁你咪揀到好 relax 嘅歌啦，系咪？就好多，其实我哋嘅唱片房系全东南亚最宏伟嘅， 好劲嘅真系，即系系啊，搵乜都有噶。 即系好似而家你哋用紧嘅，仲有冇用 JLMS 啊？有冇喺电？有冇喺电脑里面抄歌啊？ 间唔中啦吓， 间唔中啦吓。我哋有一个 system 喺度嘅，Gramophone Library System。 系， 咁我后来我喺做咗电台之后咧。就我 develop 嘅呢一個，我有曾經我管過唱片房都一段好大嘅時間。咁就亦都係 copyright 嘅問題，即係我哋播歌要有 copyright 噶嘛， 版權 好多時候你哋要寫及填翻 copyright。 要 點解咧？因為嗰個版權我哋要 俾 cash 同 IFPI 咧係報告。咁如果我哋用咗嗰個 system 嘅話咧，你哋唔需要去填咁多喺嗰個喺個 system 裏邊已經可以。 直接 記錄到啦嘛， 呢個就係頭先你講嗰個 system 個名啊。 system 哦，喂，嗱，一陣間唱片房要問下，原來 Eric 前輩管個唱片房，我其實咧好想問下港台唱片房嘅。 係啊，呢個港台唱片房係一個咧好神秘，但係又好想發掘嘅地方。 因為 我哋唔入得去噶嘛，係啊， 係 啊， 一陣間再問。 以前係得嘅， 係以前啦，係啊，我反而想問咧，嗱，頭先你講燭光下咧就係一個錄咗音嘅節目啦，係。咁你有冇自己喺 live 嗰陣開心機聽翻自己嘅節目噶？當時。 一定听， 系 一定听因为点解咧？其实未播之前都听， 系 录咗之后一定听 啊， 一定揾时间听 啊。 因为每一次你做完一个节目之后，重温自己嘅节目咧，你就会揾到个瑕疵出嚟。 系啊，同埋揾极都有， 你揾极都有，冇错。咁你就会话，点解我会咁做咧？我听日一定再下次或者第二个节目，我一定唔会咁做啦。 啊， 咁但系可能亦都会重复嘅，咁你会错三次之后，你会反省啊，又或者你好警惕自己，就下次唔会啦。咁呢个都系令到你做节目越做越好嘅一个方法嚟嘅。 咁你第一次喺收音机听到自己把声飞出嚟做紧一个烛光下，你有咩感觉呢？ 其实都冇乜特别嘅，即系我自己啦，我就好注重节目里面嗰啲 balance。即系讲嘅说话同音乐嘅调配咧，你唔会话你讲嘢好大声嘅，音乐好细声啦，一阵出嚟嗰只歌又同你个讲嘢唔夹啊之类，咁即系 focus 咗喺个呢啲地方里 边， 注重咗呢啲地方里边，咁其实都冇乜分别嘅，把声就系咁噶啦。 咁你记唔记得烛光下嘅反应系点嘅咧？啊，因为咁创先河， 当然有好多忠实听众嘅，咁佢又会写信嚟啊之类嘅。 哦，已经有人写信啦， 有 吓，因为你哋都系叫做 part time 咁样兼住嘅， 系嘛？有， 会唔会有人已经点歌咁样样噶？ 都有 吓， 但系嗰时唔系点咗节目，啲人就唔会点，听众就唔会话要你播啲咩歌嘅 吓， 冇咗你个点唱。No one's gonna find us. spirit will be climbing to a sky lit up with diamonds. When I make love to you tonight, tonight I celebrate my love. What I want most to do is to get close to you tonight. Tonight I celebrate my love for you, and soon we will both discover our friends turn into lovers when I make love to you. 今晚我好放胆地将一啲嘅金曲啊摆出嚟，因为有黄昏的旋律啊。今晚我哋 你放胆嗰位系咪就系歌词里面嘅内容？ 唔系。今晚我哋庆祝我哋嘅爱情啊！ 哦， 呢啲歌我平时咧唔系好敢播嘅。 哦， 转头翻嚟仲有一啲都系金曲之中嘅金曲啊！转头翻嚟见啦。 香港电。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我们上一集讲到，如果我们对一个字的发音不是很清楚，我们可以查字典。最重要呢，即使你是不懂得音标，你都可以查到一个字究竟的重音放在哪里。咁咧，亦都會估到個發音。好多時候，個重音前面咧，個音節前面通常咧會有一撇仔嘅。咁咧，見到嗰一撇仔咧，佢後面嗰個音節咧就係重音噶啦。譬如有個字，我哋香港人成日都讀錯嘅 ，purchase，P-E-R-C-H-A-S-E， 去購買一啲嘢，採購咁啦，或者咁呢個字究竟個重音放喺邊咧？我係 purchase，per 定係 purchase？chase 咧，咁你查字典咧，你就会见到有一个撇仔喺个 per 前面嘅，好似有少少类似 apostrophe 咁样啦。咁你就会知道咧，个 per 系重音，所以就系 purchase 而唔系 purchase 咁啦。如果系 chase 咧，你就会见到一个撇仔咧喺两个音节中间嘅，喺个 chase 前面嘅，所以系 purchase。咁大家查字典呢就留意呢样嘢，你查大家网上嘅字典呢都会有呢个资料俾大家㗎。好，今日就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呢，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u O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有请今个星期的嘉宾，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伍嘉年。那时候就是我们很幸运，就是港台有很开放的地方来的。那么那时候管理这个节目的总监呢，那个节目的监制呢就叫做何楚云女士。 嗯 嗯，她就是一把很靓的声音，也是做这个广播剧非常之有味道的一位播音员。咁佢管嗰个部门呢就叫 Music and Presentation。就节目部同埋音乐。咁你所以嗰陣时音乐其实好细嘅，喺电台里面嗰、那个嗰、啊那个占嘅比例。咁我自己就係咁样敲门入去。 哦， 我哋叫何姑娘啦。何姑娘，我可唔可以成日咁好啊，你既然有咁嘅意向嘅话， 你揾個時間錄個 demo 聽一下啦。咁、於是乎就做咗個 demo。誒、幾好啊，唔錯啊，咁你下次下個禮拜嚟做啦。 哦，咁好嘅，係、啊，好好啊。 但其實都感動呢件事啦。首先有啲咁好嘅前輩可以開放過個大氣點俾大家試啦。 俾你哋嘗試係冇錯。 係啊，第二就係、是、誒，佢、又好珍惜你呢班人，我諗係，即係可能、我唔知啦，可能佢都睇到，哇！而家有一班優秀嘅又有諗法嘅精英開始慢慢。栽培到出嚟啦、即係亦都開咗對門，就讓你加入咗香港電台啦，可唔可以咁講？ 可以咁講，係啊，嗰時我哋就即係一路讀書，一路夜晚咪上嚟做下節目咯。 哦，咁嗰位阿 Joseph 咧，佢後來有冇入到嚟講台 㗎？佢都有同我哋一齊做呢一個雜誌性節目，但係佢後來都冇啦，因為佢好似要過美國。 哦。即係佢就做咗 開咗頭就得， 開咗個四百碼的聯想之後， 仲有好多嘅，仲有其他嘅節目嘅 idea， 不過就即係冇實現到真真成為節目啦。 咁、你嗱，你頭先講咧就大約去到大學三年班就已經踩咗半隻腳入嚟港台啦。咁、當時係咪已經諗住喂，得啦嗱，畢業 我條路係咁行㗎啦。 係咪咁㗎？有冇第二啲曾經諗過嘅選擇？ 其實唔係嘅，其實唔係嘅，我的選擇就係、是、入電視台嘅。 係 啊，嗰陣時做電視嘅。嘅製作咧係非常之向往，因為電視啱開台嘛，啊無線電視開台，啊嗰陣時咪 麗的 麗的電視，啊跟住仲有街市，啊你嘅機會好多，啊咁啊當然啦，即係嗰陣時嘅所拍攝嘅同而家比就當然即係爭好遠啦，咁但係你始終有個機會啊嘛，係嘛，咁我72年我記得就翻嚟開始。讀書之後咧，73年就喺度做節目啦。咁、一路做咧，咁其實就冇斷過，一路仲做緊。到咗再遲一年之後咧，就有一位又係好可惜過咗世嘅一位音樂人兼編導咧，就無線電視嘅陳家宣先生。咁佢咧就揾我寫劇本。 哦，寫劇 係啊，寫劇本寫咩劇本咧？就寫一個音樂節目嘅劇本。 啊 咁嗰時嘅音樂節目咧就叫做我最好記得，因為我第一個嚟嘅、就叫做《憑歌記憶》。其實佢就係聽到我喺電台裏面做呢個節目咧，咁、就諗住咦可以喎咁樣。咁、那個節目嗰個主持人咧就係、是、李琳琳小姐。 係 啊，係啊， 林姐嚇。 係啊，咁佢就音樂啊，同埋即係一個佢主持啊，即係好多嘢加埋嘅一個 reality show 嚟嘅。 哦， 我 variety show 嚟， 系一个， 即系又有播歌咁样嘅， 播歌嘅，系。 咁佢点样处理首歌咧？即系好似啲 MV 咁样拍啲嘢咁样。 嗰阵时唔系 MV 系 live 嘅，唱嘅。 哦，即系有对 band 咁样样。 系啊， 系啊。 哇，咁熟。 哎呀，好得意啊，好劲啊，好劲啊呢单嘢。 David Letterman 嗰啲 show 系啊， 系啊，倾下，跟住又走去唱咁样。 其实基本系即系。電視台係好豐富噶嘛， 喺 呢一方面好豐富。咁佢又有嗰陣時嘅顧家輝大樂隊， 咁又係， 唔係有大樂隊喺度， 係啊，晚晚 EYT 你都會見到成隊 live band 喺度，咁又唔難喎。反而你特登拍咗之後再整出嚟， 咁後來即係當然啦，佢仲有加埋好多係嗰陣時冇乜 MV 嘅，講真，即係有少許 MV 啦 ，BGS 有啲 MV 啦，咁又播下咁之類。咁我都唔係好記得嗰個節目嘅我寫咗啲乜嘢啦。咁只不過係做咗呢樣我第一個入電視台嘅節目嚟。 咁係咪即係話你要寫啲稿俾阿林林即係去 編聲啊？編聲咁同埋睇有啲咩歌咪寫埋嗰啲歌落去咯，即係因為我認識啊嘛嗰啲歌。 你個身份叫咩？叫編導定係？ 嗰陣時我係編劇啫。 哦，編劇。 但係其實都 heavy 嘅喎，即係一個鐘頭嘅節目。 半個鐘頭。好似半個鐘頭。 理論上你應該會繼續喺電視台發展啦，係咪啊？ 係啊，其實 咁，但係發生咩事咧？後來又 後來就因為寫劇本嘅關係咧，於是乎就阿劉天賜就揾咗我入去寫 EYT 啦。 嚇！ 你寫過 EYT 㗎？係 啊， 琴晚先見到志冠喎。 係啊，琴晚見到 志冠翻咗嚟 啊， 翻咗嚟啊！你又寫過 EYT 㗎？ 啊？ 點解會發生呢件事嘅咧？ 因為點解咧？就係因為嗰陣時啊，編劇嘅人才咧好少。係。咁啊，點解會做咗編劇？ 開心大發現。 係啊，真冇諗過 EYT 啊！ 咁啊 ，EYT 嗰陣時咧好受歡迎。 係冇錯。 係啊，係啊，係啊。 咁就最早咧，佢需要一啲即係 idea。其實講真，講嚟講去都係 creative 嘅 idea。咁我最早咧就係佢哋話，不如你入嚟做 part time 啦。我其實咧就已經有啲同學咧已經入咗去電視台噶啦。咁但係佢做嘅咧就唔係個做啲即係劇本啊，或者係電視製作嗰方面，做一啲即係字幕啊、安排啊之類啊嗰啲咁嘅。問下啲同學，喂有冇空位啊？入去下俾我哋試下啊！即係希望可以爭取個可以做個機會。咁就入到去嘅時候，喂，我係啱啱開咗一個叫做 research group。啊，個 research group 你好熟嘅， 係 因為嗰度有啊 Peter Lam 喺度。 你嗰個劉德華 係啊， 哦， 劉德華就係其中嘅一個領導嚟嘅。係咁，佢就帶住我呢個後生仔咧，我成班咧。咁嗰陣時我仲有一個同學，不過而家已經過咗身啦，就係麥繼安。咁我哋兩個一齊咧，就去做呢一個叫做資料搜集。咁而家嘅資料搜集就即係好重頭戲啦。喺嗰陣時係啱啱開始嘅， 係 咁我哋就跟住嗰陣時嘅編審啦，阿李宇叔啦， 係喎係喎，依位啲係李宇叔嘅，係有記得啊。 仲有胡美平阿姐啦，佢就睇我哋啲稿啊，之類嗰啲，咁又同埋啲編導啦，嗰陣時嗰啲編導最出名嘅吳慧平啦， 係嘛？ 後來仲有好幾個編導啊 ，Jimmy Young 啊嗰啲，咁睇我哋嗰啲。喂，呢個 research 今日我哋要做啲乜嘢？ 嗯， 我咪周圍走去揾資料咯，周圍走去。 通常會關於啲咩㗎？即係啲 research 乜嘢咧？ 我乜都有嘅， 啊， 乜都有。佢哋有好希望做啲主題啊嘛。 啊， 舉個例，我哋做過幾個都幾得意嘅。哦，譬如遊樂場咁樣。 係。 咁啊，遊樂場裏面發生啲乜嘢咧？咁會唔會去遊樂場嗰度睇一次咯？ 哦。 啊，咁啊喺遊樂場裏面哦，嗰啲咩細節嘅地方，就利用嗰啲地方嚟寫啲劇本，寫趣劇咯。其實 EYT 我哋最緊要寫劇嘅啫嘛，寫趣劇嘅嘛。 哦，即係譬如哦，喺啟德遊樂場個摩天輪嗰度就發生咗個事，咁你就帶翻去個劇。 係啦，係啦。 哦，咁樣樣。 係啊。咁佢嗰晚可以話啊 ，EYT 今晚我哋就係個主題係 遊樂場之夜。 遊樂場之夜 ，sort of 咁。 哇！ 咁開心㗎，咁啲演員就唉。扮演啲即係其中一啲 賓客 啊，或者係參加嗰啲或者表演啊嗰啲咁樣。 哦，咁你就係、是、其實就幕後嘅其中一位資料搜集員啦。 係啦，咁、我哋搜集完資料之後咧就寫啦。 啊， 咁寫完咧就每日要交功課。 嗯， 咁交功課咧就睇下編審要唔要啦。咁啊好多時候就將你啲 gag 啊，你啊 ban 咗佢，我哋叫 ban 咗呢個 gag 啊 ，ban 咗咁就冇咗啦，就出唔到啦咁。咁要度到得為止。 呢個工作一個禮拜翻幾日咁樣噶？ 后来我曾经有段时间系好似将我啲上堂嘅时间教到一三五，然后我二四六翻 TVB。 嗰阵时你记得嘅 EYT 嘅阵容有咩人啊？ 哦，嗰阵时好多，嗰阵时阿波叔喺度，杜平啊，波叔啊，深深班班啊，嘅我哋叫做木人行咪，即系油厂嗰条木人行。 系 咁，我哋每日下昼两点。或者照兩點半左右到咧，就大家圍讀。咁於是乎我就拎啲稿出嚟啦。咁然後跟住咧就讀啦。咁我最記得咧嗰陣時，阿波叔喺度咧就成日笑我哋啲稿嘅。 係笑咩咧嚇？ 寫得唔好啦。 哦， 你寫乜啦？ 你驚唔驚啊？阿波叔咁樣 驚㗎，因為全部喺曬度噶嘛，即係全部連編導喺度噶嘛。咁你咧即係俾啲嘢人睇啊，咁嚇，即係你嘅作品嚟噶嘛，正所謂。咁有時通與唔通嘢咧，有陣時有啲即係寫得唔係幾好咁啊。丁宇叔就話都唔好笑嘅咁樣啦，就得意好。 咁會唔會俾人鬧㗎？ 鬧就唔會，但係即係都唔係幾好受嘅。 即係總之有啲壓力啊。 有一定有壓力。 係嚇。 咁啊 ，EYT 就係咁樣飆粒嘅。Oh, Lord. I've seen your face before, my friend, but I don't know if you know who I am. I was there and I saw what you did. I saw it with my own two eyes. So you can wipe out that grin. I know where you've been. It's all been a pack of lies. I can feel it coming in the air tonight. Oh Lord. Well, I've been waiting for this moment for all my life. Oh Lord. I can feel it coming in the air tonight. Oh Lord. 情独家呈现伍嘉廉黄金的旋律。 在我主持黄金的旋律或者黄昏的旋律的时候，有很多的选择我都会主打这一首歌曲的，也都可能因为在节目里面播这首歌播得较为多的关系，所以这一对乐队他们的这一首歌在香港都在那个年代里面非常之流行。在1976年的时候 Chicago 这一对乐队就出了他第十张唱片，里面嘅 Peter Cetera 就写咗一首好靓嘅歌，呢首歌我谂一听到一定会记得。呢首歌叫做 If You Leave Me Now， 你离开咗嘅话咧，系你嘅损失。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真是黄金的旋律啊。芝加哥的如果你离开我的话。 是你的损失。 是啦，咁啊多谢啊吴嘉廉前辈啦。 所以听晚如果你离开手下留情都是你的损失。 是啦，我哋已经约咗听日呢就六点钟睇波。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八点钟即刻 recap。 是啦。 无理份。 哦，啲人话而家暂时一票难求，可能系今年最难抢嘅飞。 你讲喺、就是、你讲杭州吗？ 唔系咪杭州当然啦。 楼下酒吧。 唔系啊，喺戏院睇波啊。听日有好多戏院会开呢个嘅 哦，系咩？ 系啊，会有戏院嗰度睇波。 咁点解唔喺屋企睇咧？ 我谂一齐睇个气氛唔同啲，系、哦、啊。 咁商场有冇得睇啊？ 有都有啦，日 可能有嘅，系啦系啦。 咁系大家又中意啊？唔系个戏院。 咁不如 听 日我哋请假啦，都系出去睇波喎。 咁 我几好。咁我哋支持港队嘛， 系 香港名秋嘛，系啊，系咯。阿基哥听晚俾人理佢，我惊佢突然间有啲咩加时啊，十二码嗰啲我哋翻唔切嚟，六点开波嘛系嘛？ 系啊，咪睇到八点咧， 我哋打俾 L 前辈，不如佢做住黄金的旋律先啦。 都好、啊， 好， 系出咗先， 播翻啲靓歌。 系啦，出咗先，起码我哋有少少走盏咪可以讲到翻嚟。 八点钟出访问 啊， 都好啊，喂。 咪就系咯，可以讲到翻嚟啊嘛，冇讲笑 啦。咁我哋转头翻嚟咧，有我哋版本嘅黄金的旋律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大校董会十名成员联署要求港大校委会就校长张翔被投诉的事项解除保密要求，并且公开文件，亦都要求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作公开聆讯。联署信提到，港大校委会并没有公布张翔被投诉的事件，会给予外界一种港大管治混乱的印象，认为校方的做法严重影响大学声誉，对此感到失望和遗憾。联署的校董包括麦东荣、陈和信、黄继东、苏成忠、傅景华等。港大校委会原定今日召开特别会议，据了解将会处理涉及对校长张翔的投诉。消息指会议最终取消。张翔昨晚在深夜发声明说，有造谣者泄露内部资料，指控构成严重诽谤。张翔透过律师向校委会发信，要求押后今日的会议。有大學迎新營近期發生懷疑性侵和性騷擾事件，教育局說特區政府對學生任何違法違紀或者欺凌行為都採取零容忍，並且強烈建議院校應該即時壓止有關風氣。教育局向立法會提交文件表示，一直與院校保持緊密溝通，明確提醒大學需嚴肅處理涉嫌違規違法的情況，並且積極配合執法機構的相關調查，若果發現投訴屬實，大學定必按機制採取紀律行動。城規會就粉嶺高球場計劃建屋土地暫時修訂為未決定用途舉行公聽會，城規會共收到1903份申述，超過98%反對。香港高尔夫球会表示，给予港队高球运动员在亚运获奖的最好贺礼，去维持高球场有关土地作训练场地，培育更多年轻运动员。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立场非常明确，不论城规会的最终决定是怎样，政府亦都承诺将收回的部分土地借给主办方举行赛事。在北京，國台辦回應台灣人民共產黨主席林德旺等人據報被台北地檢署以反滲透法等為由起訴。發言人朱鳳蓮說，民進黨當局和台獨勢力出於謀獨本性，無所不用其極打壓反對台獨、維護台海和平、主張兩岸和平統一的人士，試圖以所謂反滲透法等起訴他們，嫌惡用心就是出於一黨之私，刻意製造綠色恐怖，升高兩岸對立，謀取不正當選舉利益。朱鳳蓮說，這種卑劣行為必將受到兩岸同胞的強烈譴責和堅決反對， 阻挡不了两岸同胞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和两岸交流往来的历史趋势。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301点，跌1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267点，跌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2，日元149.96，瑞士法郎0.922，加元1.37，人民币7.327，英镑对美元1.208，欧元对美元1.047，澳元对美元0.63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4.99美元，卖出1825.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今晚同听朝大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北至西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打骂只是一时的情绪发泄，不单止会影响亲子关系，还可能影响小朋友的身心发展。试下调整心情，找下更适合的管教方法。有需要可以向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寻求协助，亦可以打社会福利署热线2343-2255。打骂动气伤感情，管教子女慢慢倾。 $2搭车优惠，正确使用攻略。攻略一，搭巴士去近的地方，揀搭短途车，不搭长途车。攻略二，搭的巴士路线如果有双向分段收费，落车后记得再拍卡。攻略三，搭的小巴路线如果有双向分段收费，上车时要同司机讲在哪度落车，等他教啱车费先拍卡。善用短途车同分段收费，举手之劳，人人做得到。 我大个噶啦，我想搬出去啊！ 搬晒咧，个个都搬走晒， 都要有钱先得噶。 冇楼又点啊？咪系自己一个人对住四埲墙。 诶，咁不如沟埋两代人做同屋主啦。电视纪录片《同居老友》喺英国做咗个社会实验，老嘅出地方，后生嘅就出心出力陪伴老人家，睇下结果系咪双赢。今晚10:30，港台电视30日。 全新一辑与 CEO 对话， 10月8日星期日起， 一年8个星期与 CEO 对话20年，将会请嚟不同界别嘅领袖， 佢哋包括 合和实业有限公司主席胡应湘、 香港律师会会长陈泽铭、 汇德丰地产副主席兼常务董事黄光耀、 德国宝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陈家贤 与 CEO 对话20年， 星期日下昼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晚上时间9:37啊！阿一哥啊，有冇发现咧？我同你都有个口头禅，就系咧，一翻到嚟嘅时候咧，一定系好。 好啦， 报时之前一定好，系啦，梗系啦，万事都好，有咩唔好啊？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26，手下留情。 唔好意思啊， 我系梁礼勤， 我系刘伟恒， 大家好，我 系阿日啦，好，酷热天气警告验证一下， 万事都好啊， 万事都好，大家 的旋律好啊，哎，嚟啦。 夜缤纷当然是好啦，咁啊，寻晚咧就同大家黄金的旋律咗我哋嘅英文版， 系我哋啱啱寻日完咗节目喺出边即系开会嘅时候，都仲系有好多英文歌想播嘅， 系啊， 即系例如系啊，例如 Candy。Evening 同埋 Miss You Finally，Miss You Finally 啊嘛， 系啊系啊，咁同埋好劲嘅，寻日就介绍咗我啦吓，我就介绍咗呢一首 Sailor Nights 俾大家啦，咁唔知道大家有冇喺屋企都听下，咁但系咧由于咧。 手下留情是一个咧就系好充满教育意义，同埋咧就系充满住正能量嘅节目嚟噶嘛。咁所以咧，我哋亦都系无远弗届啊。除咗系英文歌，我哋系强劲之外咧，广东歌咧，我哋一样系相当之唔错啦，亦都系有一定嘅掌握嘅。所以今晚嘅黄金的旋律咧，就将我哋嘅喜爱嘅广东歌同埋我哋嘅选择咧，就送俾大家。咁我嚟先啦，就首先我第一首諗到嘅廣東版黃金的旋律係咩呢？其實就係呢一首歌咧，好勁，佢用58秒咧已經講曬成個故仔，係由一對男女嘅偶遇啦、相識、墮入愛河、見家長，去到最尾談婚論嫁，然之後分手，58秒講曬。 哦，哎呀，好中意呢首歌， 大家留意歌詞。 像面个妹钉，却系人人生镜。望落顺眼，风姿绰约又标青。无眉问句小姐，你系叫乜名 ？Hello 一声 ，All right， 搞掂失靓听。密密预约海边搏命齐餐厅，漫步绿柳花间结伴行山顶。会面食野三更半夜去餐厅，西装笔挺衫领干净执到正。佢专用桌豪包顶镜，屋企住喺茶果岭，见我口轻轻，当我花靓镜，实在阿拉面懵兼心精。但愿做对鸳鸯结合茶独青，二万贺礼包心似值盐千声，另外又要亲戚派十啖西饼，一听听听今次整定煲。 整整嘅58秒，将一对男女嘅缘分由头讲到落尾，非常精彩嘅呢首作品，嚟自 Sam Hui 歌神。 佢专用桌豪包顶镜，屋企住喺茶果岭，见我口轻轻，当我花靓听，实在阿拉面懵兼心精。但愿做对鸳鸯结合茶独青，二万贺礼包心千食盐千声，另外又要亲戚派十啖西饼，一听听听今次整定煲要订，一听听听今次整定煲要订。 其实呢啲声都要听埋， 我真系当儿歌咁听噶，细个 呢首 歌 真 系好多啲 effect 噶嘛，系 冇错啦，系啦。咁同埋咧睇埋个 MV 咧都正嘅 ，MV 嘅女主角即系电视台，又或者应该咁讲，系你如果你去唱 K 咧，你点呢首歌嘅话咧，其实你会嗰、那个 MV 咧就正正就系我哋上网都会揾到嘅，就系阿余安安姐姐做女主角，非常之靓。好啦，咁啊呢首歌由于比较短嘅关系咧，咁所以咧我系拣多一首补飞噶。 啲歌听过未噶？ 诶，听过，听过。吓、嗯。有听过，有听过， 都几假喎、啊！你个样， 我唔假，唔假，唔假。 唔系，因为 屋企住喺边度啊？东头亭草湖乡， 唔系茶果岭、啊。 我知，啱啱谂住食嗰个啊嘛。 东亭，东亭湖草头乡 啊。系，OK。 系啦，咁样咧就其实我第一首谂到嘅咧就唔系就系呢首啦。咁但系咧随即谂到另外一首咧。都好想播，不过咧嗰首就好认真啊！咁我谂过啊，究竟播唔播 咧？ 呢 个节目你好认真播都系好唔认真。 冇错，咁我不如认真啲讲，因为有少少古仔讲嘅。话说咧呢首歌咧，其实我自己好中意嘅，但系咧喺我第一阵嘅职业生涯里面咧，系一次都未播过嘅。因为嗰阵咧对面街咧就逢星期日咧就有一个全日咧都系有一个名嘅，就叫做非常日。系点样嘅咧？就揾好多个咧男男女女，通常都系新人啦。咁、咧就要埋位。播歌做节目，但系咧就唔准讲多嘢 嘅 喎。 咁似而家啲奋斗者嘅， 差唔多啦，系啦，唔准讲得多嘅，唔系，但每人一个时段嘅，咁、就我好似系做两个钟头咁样啦，咁咧个大会指令就系你只能播三首歌先至可以讲一讲嘢，讲咩咧？讲你播咗咩歌同埋歌名完，跟住再继续播歌。唔想講其他嘢嘅，咁跟住嗰陣咧做完一排之後咧，跟住我就因為要去日本啦，咁所以咧我就要離開。 不如我抄呢條橋啊！我哋每一晚咧係梁麗芹之嘢，講播三首歌先至可以 講 一次，講 但唔想講其他嘢。 喂，可能啲聽眾真係中意㗎，你幾嘢嘈冤巴閉晚晚都 係 咪？ 咪就係咯，咁跟住好啦，咁然後咧 呢條真係好橋。 然後咧咁，因為我要離開香港啦嘛，咁所以咧我就請辭啦。但係一請辭之後咧，就出咗以下呢一隻歌派台。 我就播唔到啦，因为我已经离开咗个工作岗位。咁、咧，我系有啲遗憾嘅，但系当时咧，我就有一个同事，佢坐我隔篱嘅，而家咧就系、是、做紧，佢系其中一位轻谈嘅主持嚟嘅，就叫刘佩龙。咁、刘佩龙知道我好中意呢首歌，而当时佢亦都系做紧相同嘅嘢噶，既系我哋做紧呢个创作部之余咧，佢亦都系有一只脚咧就踏咗喺呢个电台嗰度咧，就系做呢一个咧播三首歌先准讲一讲嘢嘅嗰个岗位。咁於是咧，佢就播咗呢首歌俾我聽。 哦，阿老孫啊！ 喂，呢首歌我真係覺得好好聽，但係當時咧，你知你好中意一首歌，但你冇得播嗰種感覺之辛苦啊！雖然佢點咗俾我聽，但我都係覺得好辛苦。 星的光點點灑於午夜，人人開開心心説説故事，偏偏今宵所想講不太易。迟地望你想说又复迟疑，秋风将涌起的某夜，遗留他的窗边有个故事。孤单单的小伙子不顾寂寞，徘徊树下直至天际露月儿。东风吹走几多个月夜，为何窗边的他欠缺注视？黑于窗扉小子写的爱无字，完全没用像个飘散梦儿。今宵的小伙子倾吐憾事，谁人痴痴的要再听故事？偏偏痴心小子只知道上集，祈求下集是个可爱梦儿。知不知对你牵上万缕爱意，每晚也痛心，空费尽心思。这笑字欲断难断，这故事全为我爱上你，偏偏你不知。春风轻吹，点点火花衬月夜，人人开开心心说说故事。终于倾出这小子的往事，长年累月为你怎再支持？今宵知否对你的暗示？为何真的将它当故事？偏偏痴心小子只知道上集，祈求下集是个可爱梦儿。知不知对你牵上万缕爱意？每晚也痛心，空费尽心思。这小字欲断难断，这故事全为爱上了你，偏偏你不知。知不知每晚想你十次八次，每晚也去等，因我极心痴。可不可合力延续这故事，延续这片爱意，一生两相依。对你牵上万缕爱意，每晚也痛心，空费尽心思。这笑字欲断难断，这故事全为爱上了你，偏偏你不知。知不知每晚想你十次八次，每晚也去等，因我极心痴。可不可合力延续这故事，延续这片爱意，一生两相依。 星耀威爱的故事上集终于都播到了，好开心啊！多谢各位。 咁我哋喺讨论今晚嘅呢个题目嘅时候咧，两位咧系俾咗一个牵使我嘅，即系一个即系叫 example 啦。即系我哋除咗叫黄金的旋律或者黄昏的旋律之外咧，另外一个我哋喺本节目经常用嘅 term 就系叫 听出 耳油啦。咁 有冇 乱 用？ 听我当然啦，即系听出耳油又有一个我哋经常或者两位经常攞嚟用嘅一个 example 啦。 系 就系每天爱你多一些啊嘛，系咪先？好啦，咁所以咧，小弟啊，即系作为一个九十后咧，我就问咗好几位都系九十后嘅朋友，问下佢哋专业意见啊，究竟九十后嘅。每天爱你多一些，即90后版本的每天爱你多一些 或者經常點出嚟你聽得最多嘅究竟係邊一首歌呢？咁基本上呢有幾位嘅歌手呢係一定中嘅。 謝霆鋒 唔係謝霆鋒， 陳奕迅。 陳奕迅中咗先嘅。 哦， 第二个是容祖儿， 系 系啦，跟住咧，通常咧，仲有咧，可能杨千嬅同埋Twins， 哦， 都系会喺呢个 list 入边嘅。咁大家抛咗一啲歌出嚟，即系例如可能《痛爱》啊， 哦 《十六号爱人》啊，《明年今日》啊，咁样啦， 咩《恋爱大过天》啊， 系啦，咁啊，即系呢啲惨情歌或者剩咧，都系大家会即系经常会听到嘅歌。咁但系咧，我就暗暗地听到呢个题目嘅时候，我谂到一首歌嘅。 暗暗地喎， 系即系因为我暗地里听到，系啊。然后我问咗话，咦？咁跟住落嚟呢首歌，你哋又觉得系咪听出耳由呢？所有今日我访问过，包括二台骚动音乐嘅波盛同埋奔神，都话啊，呢首都系啊。 我未。 哎呀，我知啊，我知啊，哎呀。呢首应该系 生咗四个嗰个。 再见了我的宠爱，谁愿接受这种意外？你赞我天生可爱，不愿看着我离开。同伴也话我傻，喜欢受挫，宁愿情敌在想我，人天生根本都不可以爱死身边的一个，无奈你最够刺激我，凡事也知道我几多黑心的教唆，我亦挨得过，来煽风来点火就激到我魔，谁恋爱就得障碍，死性我不想改，如我没有你的爱，我没法活得来，情人的存在是我从来都自在，难在我拱手让爱，可怕可也不可可再，难道你比爱都有害，我确信天真不会错，威力会移山填海，同伴也话我傻，喜欢受挫，宁愿情敌再伤我，人天真根本都不可以爱死身边的一个，无奈你最够刺激我，凡事也刺到我，几多黑心的教唆，我亦挨得过，来煽风来烟火就激到我魔，谁恋爱就多障碍，死性我不想改，如我没有你的爱，我没法活得来，情人的存在是我从来都自在，难在我拱手让爱。 好喜欢我们几个在直播室那种表情啊。 但是我有抹大喉咙唱啊，你不知道 吗？我都有。 刚才到自在那里我一起合唱啊，你那么搞笑。 来煽风来点火啊，又 逼到我魔了。记得歌词来听。 叫什么名字？ 这首歌叫《死性不改》。 人天真的梦都不可以爱死身边的一个，无奈你最够刺激我，凡事也知道我，几多黑心的教唆，我亦挨得过，来煽风来点火就激到我魔，谁恋爱就多障碍，死性我不想改，如我没有你的爱，我没法活得来，情人的存在是我从来都自在，难在我动手让爱。 得好啊！嗰呢首歌， 呢首应该都系算系我头十首认识嘅歌，因为真系皆知罕闻啊！ 系啊， 即系尤其是当年系啊，仲可能大家仲用紧 N 字头嘅电话，然后嗰啲和廿四和弦铃声都仲系呢一首歌嘅、 啊。都自在嗰、那个、啊、我都上到去噶，而家虽然年纪大咗。 喂，好， 继续， 真系好啊！ 你介绍翻歌名先。 讲错咯，头先咪 唱歌 ，Boys 系 死性不改， 死性不改，哇 ，Boys， 好，到啦。头先梁丽勤介绍你嗰首歌个开场白，第一句系讲咩话？咩未播过啊？咩？第二系点讲噶？ 你第一阵翻工， 即系讲唔系讲爱的故事啊？咩呢首歌咩从来都冇播过？ 喺当年第一次职业生涯里面系冇播过，因为我离开咗个岗位，佢先出，佢先派台。 咁啊，以后落嚟呢首歌咧喺我嘅职业生涯当中咧，都系应该未主动播过噶。咩叫做主动播过咧？就即系话，譬如如果个嘉宾或者受访者想听呢首歌，咁我焗住要播啦。咁我自己咧系从来唔会主动播呢一首歌， 即系你唔会拣呢首 歌。呢就系喺我嘅library 当中咧，系一首听出耳由嘅歌嚟嘅。 哦， 唔好意思啊，清下清喉咙先。咁点解 你清喉咙一吸埋我哋啲麦嘛？你吸你自己个支。 等。系啦， 系啦，你净系吸你自己个支冇用噶嘛？我哋都收到音嘅，你明唔明啊？港台啲麦好靓噶。 OK， 咁点解我会用听出耳由咧？大家知道我不嬲听出耳由咧都有骨噶啦，呢四个字。咁由细到大咧，嗱，即系年轻人咧，都总会有一啲反叛嘅时期。譬如咧，当我成长嗰阵咧，我就会觉得，喂，阿爸阿妈听嗰啲歌真 系 好靓啊！ 系咯，啲 pop 嘢真系靓到咧，梗系要 rock 噶啦。 系啦，即系要听嗰啲噶嘛。 系咯， 喂，呢啲真系唔得咧。咁佢，你知啊，阿爸阿妈又系咧，佢又中意一首歌，佢支歌不断咁重复听。咁所以咧，有一啲前輩歌手嘅歌，我話：哇，真係唔得啊！呢啲歌我真係頂唔順。但阿媽就話啦：呢啲先係歌，你識咩聽歌啊？你哋咁，所以咧，我入電台嘅一段好長嘅時間咧，以下落嚟嘅呢首歌或者呢位歌手嘅歌咧，我係好少播。咁直至到近年咧，我先發現啊，聽出耳由，又真係聽出耳由。我有一晚咧，無端端喺個街度聽，啊，呢首歌其實幾好聽喎。咁今晚我哋咁啱有黃金的旋律啦，不如試下啦。真系以前咧听我打冷震，对唔住， 系， 我觉得哇咩事啊呢啲歌， 你咁样话阿 Lam， 我以前系咁闹，你听到我戴咗头盔噶，以前唔会播嘅， 即系窿裂窿裂耳啊窿啊， 哇真系，佢仲有一飞嘅， 再次看你一眼，然后静静独自远行，前面是个孤单嘅夜晚。四处也觉冰冷，离别路上步步困难，哦，长夜待我空虚里习惯，谁愿回看忧郁的眼，旧事没法平淡，偏偏要装作平淡，凭着望他冲淡，但是已说难办，岁月已印在眉间，匆匆光阴如幻，痴天空虚无限，落寞的双眼，前面尚有千亿个夜晚， 即系所以有啲歌咧，真系要有啲人生嘅年龄去听咧，先至识得抡嗰阵味出嚟嘅。 再次看你一眼，然后静静独自远行。哦，前面是个孤单嘅夜晚，四处也觉冰冷，离别路上步步困难。长夜待我空虚里习惯，谁愿回看忧郁的眼，旧事没法平淡，偏偏要装作平淡，凭着忘记将它冲淡，但是已说难吧，谁月已印在眉间，匆匆光阴如幻，千天空虚无限，落寞的双眼，前面尚有 即係我以前真係對呢首歌好唔住嘅，因為我以前咧曾經，因為我頭先講過啦，我係相當唔喜歡呢一首歌，咁我甚至乎係誤解咗呢首歌，以為係一首勵志歌嚟㗎，哇！就千億個夜晚，天邊咧星光無限，但其實係一首好慘嘅歌嚟㗎，即係當佢見到眼前嘅一個估值，佢仲有一千億個嚟緊啊！ 你頭先嗰句歌詞係咩？好似錯曬。 對唔住啊！唔係天邊無限，總之佢好似勵志歌咁樣樣㗎嘛，係咪？佢成日擺喺嗰啲即係哭泣葉寶娘嗰個尾嗰度唱咧，好似好勵志。好啦，我哋今晚嘅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嚇，隨住呢首《千億個夜晚》咧，我哋飲翻杯先。各位總理，咁你以為係好開心，原來係慘到不得之了㗎。咩 V B B 啊窿啊嘛 ，V B B 啊窿啊，大家轮下讲咩，拜拜。 香港电台。